乡村的阴籁。 小舟在垂柳阴间缓泛，一阵阵初秋的凉风吹生了水面的衣绒，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阴籁。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，静看着一河的波幻，静听着远近的阴籁，有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。这是清脆的稚儿的呼唤，田场上工作纷纭，竹篱边犬吠鸡鸣，但这无端的悲感与凄婉，白云在蓝天里飞行，我欲把恼人的年岁，我欲把恼人的情爱，托付于无涯的空灵消泯，回复我淳朴的美丽的童心，像山谷里的冷泉一勺，像小风里的白头乳雀，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。